的，后面还有一段其他。这提出真心啊，真是一笔孔出气啊。所以这个提出真心啊，我并没有指明真心妄心，没指明。啊，为什么呢？用不着指明。啊，所以单问心在哪里，内外中间都不是啊，哪来这个中间？没有中啊。既然没有中位了，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你找不到了，内外又不能成立，那么这是根性居不可得。这个经文里这个中，中是指实，实的深处。色如色生呢，从谁立见？到这个地方，这个两句才是总结。啊，戒除不共生，是故当知，身处为缘，生生实界。其实呢，三处都无，这生与处。即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到此地，这是把前五根、五识、五尘都说完了。这个三处都无，也就是说明了身处俱非。识从什么地方建立？既然中间找不到，那么根尽俱空啊。在这几句话之下，聪明立根的人立刻就了知生实是虚妄。也就证实了《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话，我们亲证到这个境界了，亲证境界了。那么凡是说因缘生或者自然生，那都是虚的。可是诸位要明了一段事实，说自然生，这是印度那些外道们他们主张，我们说习论，这个是能想得通。讲因缘生啊，是佛说的，佛在小乘教里面说一切法因缘生。那为什么在此地就分因缘分非因缘？这不就等于说是啊，自己违背了自己吗？啊，自己先说是因缘分的，现在又说非因缘。啊，佛说话是真语者实语者， 如愚者，不妄愚者，不狂愚者，怎么说了话不算数呢？啊，先说了，后来又把它否定呢？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明了，佛说因缘生没错，因缘生的这个意思很深啊。大乘教里面常说的因缘所生法，莫说即是空啊。你要体会到这个意思，佛说因缘生，说本非因缘，你看意思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个意思？啊，那么佛在小乘教里为什么说因缘生？诸位要知道，佛说因缘生呢，是破外道自然生的这个邪见，执着自然生，这是错误的，错误的执念。佛说因缘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啊，叫他舍弃这个错误的执念。错误执念舍弃了之后，因缘生的这个执着也不可以有。你要有了因缘生的这个执着，那又堕在变机所执了。这就是小乘人之所以不能见性的原因，执着打不破。所以讲的这个因缘自然都是基本，那么由此也能够体会到佛所说的一切法皆是方便法，就像佛在经典上自己所说的黄叶之体而已。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才知道佛所说的一切法啊，决定是没有自相矛盾。在从前，南岳四大师他的修行功夫啊，是相当之高。他得了续命头，但是诸位在此地要想，过去古大的这个修行都是如理如法的修行，佛门不贵神通啊，不是特别去修神通，但是功夫到某一个境界，这个神通会现前啊，所以这个是正的，不是单单去修的。单单修啊，有很多外道专门修神通啊，修神通可以能够得到神通。南岳大师得虚命通，怎么样呢？还有病魔啊，这个就是业障啊，还现前啊， 得了病了，得了病身体非常的软弱啊，行动就很不方便。那么在我们一般人讲呢，这个得了病呢，再去看医生去了。他给我们就不一样，他就是心能转境界。为什么呢？这个身是境界呀，相随心转。我们今天的时候只晓得哦，相随心转，但是怎么样，我们的心不变，所以这个相转不了啊。我们得了病了，没有办法，心里一个念头转过来，身体病就好了啊，没办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心确实没有转过来。南岳大师就不同了，他对于宇宙人生这些真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心里一想，病从哪里生呢？从业生啊。为什么呢？业障病啊，啊，这个得病呢有三个因由。我在讲堂里也常常跟诸位讲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饮食失调啊。俗话讲啊，病从口入 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生理的病对于我们生活起居要能够注意，就可以免除啊。这个种病呢，它不是业障病啊，所以一生病啊就是业障，那也未必啊，也未必。所以你真正要把这个根源要搞清楚啊，这个病是于哪一类的啊。像这些病的话呢，那就是找医生啊，用药物来治疗。第二种病呢，叫冤业病啊，就是冤家对头找到你了，这是冤业。冤业的病啊，医生治不好啊。你比如诸位都是这老同修，你们念过这个三昧水忏，三昧水忏里面误大过失得的长在那个人面疮啊，冤业病，那个医生看不好的啊。这就是什么呢？由着冤亲债主来找你的麻烦，来报仇来，来报怨来的。这个病啊，需要调解所以这个三昧水忏呢，就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啊。那么调解呢，要对方那个冤家的时候要肯接受，把这和解了算啊，那么你这个病就好了。调解他要不肯接受啊，那还是不能好，那还是不能好。所以诸位想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要心里要有警觉，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千万不可以跟这个世间人结冤仇啊，因为这个冤仇结了之后啊，是生生世世的麻烦。这个是一类的病因。第三类呀，就是业障了 叶大师过去世所造的罪业，得来的这个不如意啊。这个业障真的说，你看既不是僧侣的，又不是冤家债主的，所以这个东西最麻烦啊。你看医生看不好，求佛菩萨啊，求忏悔也不好啊，为什么？这不是调解的事情吗？那么这个病怎么办呢？这个病要自己真正的忏悔，忏除业障啊，那么你这个病就会离开。今天世间有种种这些怪病，不出这三类，可惜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理如法的来修学，什么样的病都能够治好。啊，但是几个人相信？啊，前天呢，我在这个柜台上看到一个单张的，啊，也是佛经里面的，啊，是一个痔疮的，啊，有这一段经文，这个咒子，我叫他们赶快收起来。为什么呢？免得人毁谤。啊，人家拿到这个了。这个痔疮很痛苦啊，拿了这个照这个咒子去念，念了不灵，到以后就回谤佛法啊，到以后他就不相信佛法，佛法是骗人的。你看这个咒子啊，叫我念多少遍，我加倍的念，我这个痔疮还不好啊。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特别留意。那么那个金是不是灵？别注意，真灵。可惜什么呢？可惜这个咒子你不会念，你照那个字念呢不灵啊。这是些什么道理呢？注意一下子，这个是一种生理病啊。佛这些那些方法都是治生理病，神咒治病通通是治生理病。你自己这个业障的病不能治啊，神咒也无可能啊，冤业的病也无可能啊，这个是治生理。生理病我们现在晓得，我们现在有这个常识啊，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循环或者哪个地方说阻塞不通了才会有病啊。啊，如果一切血气畅通的话，这个人的身体健康不会有病的。那么他这个道理是，就是用音声啊，我们这个音声发出来呀，它对于某这个身体某一个部位，它震动到，你这个东西阻塞了，你像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灸方法是，它就是用针灸帮助你啊，使你这个畅通啊。佛还不要用针灸，用声音，声音来震动啊，这个阻塞的地方呢，它自然这个一震动的时候，它就畅通。但是这个声音要正确。所以这个咒语要正确，佛在是佛传的时候它正确。那么一个传一个传到今天三千年了，这个音都不正确了，所以我们今天念的时候，这个音声的时候达不到这个部位啊，不是不灵呐、啊，确实灵啊，确实管用啊，啊，而是我们今天念的声音不对。啊，所以这个发的这个音声震动出，震动不到这个部位。啊，因为今天我们找个密宗上师来跟他学，我觉得不太可靠。啊，就是说这个神咒啊，我是不相信。啊，为什么呢？就以西洋人的说法，佛灭度2500多年了，啊，这个口传的。这个因没有办法保持啊！啊，再是你说当时这个业，这个印度这个梵语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讲今天英语 我们中国人学的英语，湖南人学的英语，那个英语就是湖南口音，山东人学的英语就是山东口音，跟那个英国人说的都不一不一样啊。这个音要决定正确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这是一种相当难的事情我们对神这个恭敬，晓得他确实有灵感，有这个灵验，那是获理的嘛，那理上讲不通的嘛但是今天我们就不晓得这个咒文都翻译翻成了中国字，照中国字念不行你说美国总统雷根，你到人家雷根先生他听不懂我们这个翻的这个音只是相似绝不是他那个音你比如讲这个我们一般常念的楞严神咒这个大悲咒这是大家常常念楞严神咒大悲咒都是鬼神的名字都是佛门这些护法神你一念到他一招呼他就来了你现在怎么念那护法神也不来你听不懂你把这个现在这个些外国这个全世界这些有名的人你把他名字都翻成中国字你来点名叫这个叫那个他不是不答应他没听懂没听懂那么我这个比喻诸位能够体会到一些确实他听不懂所以说不是咒不灵你发了原来的音他就听懂了翻成中国字我们中国人湖南人就念湖南的音台湾人念台湾音不一样就是这一个名字的时候都念的都不相同了你说这个音怎么能念得准确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呢凡是咒子治病那暂时最好摆在一边免得遭人毁谤这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可是南岳四大师得的这个病呢这是业障那么他想到呢病从业生业从心起但是再一生观察心呢没有缘起心既然不起那外面境界又是什么样子呢病业于身就像此地讲的身于初级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他从到这个地方呢病就没有了又好了身是空的没有啊病也没有啊心也没有啊他病就好了业障就消了我们要讲真正忏悔法门这也叫真忏悔呀那我们想想南岳四大师他能够把他这个病治好的时候就是运用这一段经文的理论可见的这个佛法你真正要是透彻了道理明白了方法明白了你要是会用的话确实得大自在啊利苦得乐真实不虚啊那么这是四大师是我们中国唐朝时候人 他是慧能大师的弟子。那么他的世心啊，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啊，这是个中国人。五灯会员传灯录里面都记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真实不虚啊。那么这是说了一个治病，在佛法里面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世间讲的这个延长寿命呢，这是最难的事情，寿命到了你还想多活几年，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是一切世间法里最困难的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都能办得到，何况其人啊，哪有办不到的？所以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可是求一定要如理，要如法啊。换句话说，你要通达理论，你要懂得方法，要明了境界，而后才能够随心所欲，一帆风顺啊。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懂，方法也错误了，那么当然就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讲，我们讲这个神咒治病，我们晓得理论，理论上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我们这个方法不行啊，就是这个咒的音的时候没有人传，念得不正确。如果你要想这个咒音念得正确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求佛菩萨加持啊。如果你心真正沉浸到了极处啊，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观音师至啊，在梦中在定中加持你，传你这个咒子，那这个咒音就掉过去了。那是什么？直接传给你，没有经过第二个人，直接传，那这个咒音决定正确，就能够见效。那么像这种情形，在我们古大德也有，也不是没有，确实有。所以这个理明白了之后啊，我们也就懂得怎样做是如法，怎样做是不如法啊。为什么是有的人有效，为什么有的人修没有效，你就明了了。过失都在自己，不在经论啊，不在佛法啊，过失在自己。那么下面一段呢，也是这一科里面啊重要的一段，就是依法实践。每一科里面总是一个头一个尾啊，这是最重要的。当中啊，那都是可以类推的啊。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能够想象得到。那么这一段呢，今天时间到了，下一个星期六带来详细讨论啊。